纪念415文学创作团成立50周年报告会20号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锦南同志、创作团的作家、创作指导人员和职工参加。金锦南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415文学创作团作家、创作指导人员和职工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向作家给予高贵而丰富的思想精神财富，并一一过目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给予了至高无上的信任和评价。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于主体56年1967年6月20号给建立415文学创作团指明了创作方向和途径，并给予了深切的关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还高度评价说，415文学创作团的作家、创作指导人员和职工有品位地描写两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等，在创作革命大作创作中取得了赫赫功绩。报告会上继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